小哥学姐和我说，西门约他明天早上去那栋大楼。西门一直都是我一个憧憬的美梦，是我不愿意醒来的梦。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再没有人像你懂我。 一记一回，也太残忍，竟让我认错，从头来过。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那你呢？会不会也在担心我寂寞？爱没有心。 保存起不过一种，再多忍耐我却再也无法感动。想念你专注看我，消失要看穿什么，在你身边不顾一切，我只是我。想念你最在乎， 我喜欢你， 最伤你。 痛是我，失去你以后，我才敢承认我一无所有。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那你呢？会不会也在想念我？我一个人。 做着两个人的梦，想你的时候，笑容会隐隐作痛。